勾勒出情话，笔锋浓转淡，凭身描绘的牡丹一如你初妆，冉冉檀香透过窗，心事我了然，裙子上走笔只此刻一半，釉色渲染仕女图，韵味别私藏，和你嫣然的一笑如含苞待放，你的美一缕飘散，去到我去不了的地方。听见草丛听雨，而我在等你，炊烟袅袅升起，隔江千万里，在平地树根里放浅草的飘逸，就当我为遇见你伏笔。天青色等烟雨，而我在等你，月色被打捞起，晕开了结局，如尘世的情话字字骨子美丽，你眼的笑山水画里，你从墨色深处背